惜寂寞滋味。虽然说心情在慢慢憔悴，却不再有伤悲。其实要忘记你也并不难，所有的感觉都能习惯。 静静关上心门，留下片刻温存，只怕。